咦，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？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啦喎。 梗系啦，嗱，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，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，再选择全部，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，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啊！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。仲有一样嘢，千祈唔好唔记得喎。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，交节目月费嚟之前 My Radio 啊嘛。而家除咗经 PayPal， 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。 玉敏踩场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嗱，跟住呢一次咧就系讲啊。好多人吹捧嘅新聞界敗類黃俊彥啊，呢位老哥啊，咁啊聽講話好多支持者揾好多錢啊，咁樣咁啊恭喜你啦，係咪？咁但係咧，我可以話俾大家聽，佢就算呢鑊出咗事之後咧，啲人都係繼續俾錢俾佢嘅 ，OK 啊，就係咁啦，係咪？所以你中國人邊有得救啫？係咪？呢個典型嘅中國人嚟噶嘛，包括你啲黃絲都係嘅。典型的中國人，靠你班人搞革命就撲街了 ，OK 係嘛？咁嗰啲傍水嗰啲係咪買贖罪券咧？呢啲人係值得支持，係嘛？即係從呢啲人喺倫敦係嘛？即係乜都冇嘅喎，咁開個台 newsroom， 咁啊可以揾到食係嘛？咁你就即係可見，即係嗰啲俾錢佢嗰啲人啊，嗰種愚昧無知係嘛？我最痛恨啲假新聞嘅，老實講，如果你問我做假新聞嘅，我記得好多年前蘋果啱啱彈起嘅時候，我喺商台做一個節目叫《傳媒監察力》，禮拜日，除咗一個禮拜五日，即係晚上黃昏時間，我做一個節目，最多人聽嘅嗰個時段。禮拜日我仲做多一個節目，叫做《傳媒監察力》。針對呢個《蘋果日報》董橋做總編輯嘅時候啦，咁巴閉啦，董橋啦，係咪？即係文學泰斗啦，呢個係咪？我覺得佢喺《蘋果》做總編輯之後，我對呢個人咧已經係打一個好大嘅折扣啦，係咪？因為佢有份做呢單假新聞，就是、陳健康事件，大家可以抄翻呢件事嚟睇嘅，公然報假新聞啊！我喺嗰個傳媒監察力度聲嘶力竭批判《蘋果日報》。亦都種落咗日後同呢個黎智英啊，即係嗰個仇怨啊，咁啊就係咁樣嚟嘅。然後不斷抹黑我，每一次選舉大篇就抹黑我嘅。OK， 咁啊，嗱一件還一件，我講過九啊幾次，呢個係我唔當係私人恩怨嚟㗎。老實講，係咪？而係你張報紙好無恥啊嘛，我必須要指出啊嘛，係咪？你作為社會公器，當然後來呢張報紙喺反送中運動嘅表現，咁啊大家當佢呢張報紙就香港人嘅良心啊乜乜啦，咁唔理你啦，你可以咁樣即係唔同嘅時間，你有唔同嘅即係你對呢張報紙佢有唔同嘅做法，咁你可能對佢有啊即係唔同嘅睇法，唔緊要嘅啊，我都覺得冇問題，我又唔會。但係呢一個係假新聞嚟噶嘛，陳建康事件，我傳媒監察力用咗一個鐘頭嘅時間批判呢一個《蘋果日報》，包括總編輯董橋。呢啲嘢後，全香港得黃毓民一個做嘅，就話俾你聽，係咪？所以黃俊彥做假新聞，係咪？因為你講你嗰係 newsroom 嚟噶嘛，你嘅能力就唔係好似黃毓民咁可以喺度隨口噏就可以批判人哋，你唔係噶嘛？你喺度扮呢個係新聞，喂，我做直播嘅，我大佬唔係我做主播嘅 TVB 啱唔啱啊？新聞主播嘅係咪？咁所以咪我做翻呢樣嘢咯，有個團隊添啊，好巴閉噶。用報導新聞、客觀報導新聞嘅呢一個咁嘅畫皮，然後報假新聞，屌你！仲有你未經事實查證，仲要出一個 post 喺 Facebook 最嗱，佢又有片嘅 ，OK？ 另外喺 Facebook 度啊，冇圖冇真相，不過有可信咁都噏得出嘅，係咪？冇圖冇真相，但可信喎，係咪？嗱，呢個咧就係幾多號啊？我哋睇翻个时序表先，然后先铺呢边个逐过嚟。7月17日嘅凌晨，即系伦敦时间，黄俊彦喺 Facebook 发文，只有消息 指出林鄭現身英國機場，我就頭先嗰段啦 ，OK 係嘛？仲要話消息人士話林少波冇戴口罩，林鄭月娥就戴上普通外方口罩，旁邊就圍有保鏢咁。屌你真噏得出就噏 ，OK 好啦，跟住睇翻個時序表，夜晚黑嗱，咪即係呢個係凌晨啦，然後7月17日應該呢個主要係倫敦時間㗎，係咪咧？個表呢、這個就香港時間啦 ，OK。7月17日的日头呢，不同媒体引述所谓知情者或高人消息，指林郑月娥夫妇在7月16日在沙田观赏粤剧。嗱，这个所谓高人后来证实了就是马时亨 ,ok? 前港铁主席马时亨，是吧，就说我那天去沙田看粤剧，是吧，跟住 ,18 日咁又有好多媒體報道話林鄭月娥現身會展食早餐出席呢個研討會，好啦，到7月19日嗱，最撲街我最反感嘅咧就係睇佢呢條片，扮曬魚蝦蟹喺度分析啊，個可信性，即係話因為有報道話，喂佢睇粵劇喎，咁個粵劇沙田大會堂冇包廂嘅喎，係嘛？啊，仲有嗰、那個高人，我知道邊個，馬時亨啊嘛。咁你做記者，梗係有啲記者爆料俾佢啦。人哋嗰個講明 off record， 咁爆料俾佢個記者都撲街嚟噶啦。老實講，咁啊嘛，係咪？係嘛？你冇新聞道德啦，係咪？咁都唔講啦 ，OK？ 因為大家都想林鄭月娥撲街，想睇佢出醜，睇佢係咪著草，係嘛？嗱，我咧，即係喺呢件事發生，即係睇到一個咁嘅報導之後咧，兩邊嘅報導都出咗嚟之後咧，我個主題都唔係去講嗰個報導真定假。我只是说反映了香港人的心态，是很想看到林郑扑街但不要死，是吧？好了，他还即在19号 那个所谓解话呢，五个字形容，死鸡撑饭盖，再多两个字形容呢，就是无耻的死鸡撑饭盖，跟住仲要爆马时亨嘛，哎，老董叫他做的，老董叫他放料俾呢个星岛啊，俾信报啊，吓，即系就话佢见到佢啊喺呢个即系沙田大会堂啊一齐睇粤剧，其实唔系一齐嘅，佢有佢睇，两个人唔同嘅。你睇佢后来即系个报纸将嗰张相放翻出嚟，佢同林郑系离行离辣嘅 ，OK， 唔系特登拍埋影相，嗰张相亦都唔系做图嘅，睇唔睇到啊？唔系一齐影相嘅。即是有记者拍到这张照片，或者当时有人拍到这张照片，两个人离行离辣的。我讲个背景给大家听，林郑是很不 like 马时亨的。马时亨做港铁主席的时候，喂，即离任是他炒他鱿鱼的，等于是。当然他现在巴闭了，现在是即是这一间即是李泽楷那间保险公司的主席，刚刚做了这个李泽楷那间保险公司的主席。即係我都打電話問佢嘅 ，OK？ 我哋咧永遠嘅以事實為依據，然後我點樣鬧你都得 ，OK？ 好啦，呢段嘢出咗嚟之後就冇嘢講啦，係咪？咁但係你黃俊賢喺嗰、那個即係19號嗰度解話嗰度仲扮曬啊嘅可能性啊可信性，你老母又係你自己去引述呢一段消息人士。讲到似层层，系嘛？喺希斯路机场，系嘛？即系坐边个车厢咧？争在未写出嚟咁解，系嘛？即系嗰个机场嗰啲快车，系嘛？喂，真系好贱啊！你知唔知啊？你陀衰晒啲新闻界，啲败类嚟嘅，你系知唔知啊？嗯，但系我可以喺呢度预告，冇影响佢形象嘅，因为嗰班傻仔系继续会支持佢嘅。你睇佢解話19號解話嗰幅，哇！下面仲喺多謝阿俊賢你個咁高質素嘅分析啊！你老母佢報咗假新聞，跟住人哋踢爆咗佢，阿吳家產踢爆佢都好客氣啦，但係可能踢爆佢都冇人鬧你啊！包括即係呢幾張屌你，即係而家係左報嚟㗎啦，星島又好，係嘛？巴士的報又好，信報都好，全部都係左報嚟㗎啦，等於係係嘛？都冇批判你黃俊賢啦，係咪？係我而家批判你， 因为我是完全从一个新闻工作者个专业的角度来看。喂，我教了十几年新闻，是出了很多人 ,ok? 你那些前辈包括何富豪都是我教出来的 ,TVB,ok?、Okay? 何富豪是早过你啊大佬是吧，比你更加优秀的很多都是我学生来的，电视报新闻的主播，我现在告诉你，你这些做我徒孙都没有资格。乜人格有问题嘛？你喂，一个新闻工作者，喂，除咗你嘅即系嗰个专业嘅能力之外，最紧要就系嗰个 integrity 啊嘛，大佬，你系冇啊嘛，你黄俊彦系，你系食紧呢啲黄丝嘅饭，你就投其所好系嘛？喂，你做新闻咁耐，你唔使去 fact check 嘅咩？仲要无耻到冇图冇真相但可信，咁都夠胆死。行骑楼底大钢盔，但係又要斗係咪，俾人踢爆之后又斗。好啦，到嗰张相出咗嚟，最后阿时亨现身，连个名都出埋嚟，你爆咗佢名出嚟嘛，佢焗出嚟讲囉，啱唔啱？咁就冇嘢讲啦。道歉跟住係咪，道歉都扑街个人嘅。仅凭单一消息来源，未有作进一步核实，处理有欠审慎。我屌你老母啦，而家处理有欠审慎，你真系咁都噏得出，核实不足。你咩处理有？你嬉笑怒骂喺度讲嘅大佬，系咪？以后将以更严谨、更谦卑态度处理所有新闻资讯。屌你妈，睇嗰个都眼盲啦，老实讲，睇嗰个如果唔系眼盲就心盲啦。如果你继续睇佢呢个节目嗰啲人，屌你啫，都精神有问题啦，大佬，系咪？你唔杯葛佢，系咪？咁有啲人就会话咯，屌你，咁佢而家喺度就呢个林郑，因为报下假新闻有咩所谓啫？咁你中意只问立场，不问是非，歪曲事实，咁我都冇计噶。咁即系证明你同嗰啲蓝丝冇分别咁解啫嘛？系咪？我都好憎啲建制派噶，咁但系我唔可以无端八字走去闹鸠佢哋噶。我有件事喺度，我咪闹佢咯，系咪？呢啲系无耻。是吧，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，这个是下流，是吧？作为一个黄丝的拥趸的支持你的人，你就好贱格。咁就讲完，是吧？因为你话喂，我希望啲前辈下面有一段噶嘛，咩指证啊？呢段啊嘛，系咪？啊，犀利啊，你睇。又有 CWR News Post YouTube 频道，各位，我是黄俊彦，同埋有个团队添，屌你真系承诺各位往后要更谦卑嘅态度处理所有新闻资讯，恳请各位前辈，我系你前辈嚟噶，不过即系年纪我系你前辈啊，但系屌你千祈唔好叫我哋做前辈添啊，吴家产，即系因为你太贱格 ，OK？关心香港新闻，继续予以批评转正。嗱，我而家就唔系批评你，我炮轰你嘅。OK， 休息一阵。